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，适合户外晨练。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也是2，适合穿棉衣、薄冬衣类的服装。明天白天空气质量好，比较适合晒太阳。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。